粉红色的大象。一天早上，仔仔起床，推开门走向远方。仔仔，你去哪儿？早晨的太阳问道。 我不知道。 你留下来好吗？我们可以一起爬树。 不，我不要爬树，我只要粉红色的大象。 于是太阳爬到树顶，荡起了秋千。仔仔继续走向远方。 仔仔，你去哪儿？ 湖里的鱼儿问道。 我不知道。 你留下来好吗？我们可以一起玩水。 不，我不要玩水，我只要粉红色的大象。 于是鱼儿吐出一串水泡，飘上了蓝天。仔仔继续走向远方。仔仔，你去哪儿？草丛里的蚂蚁问道。 我不知道。 你留下来好吗？我们可以一起盖房子。 不，我不要盖房子，我只要粉红色的大象。 于是蚂蚁们在草茎上搬运着花瓣。仔仔继续走向远方。 嗨，仔仔，你去哪儿？ 篱笆上的蚱蜢问道。 我不知道。 你留下来好吗？我们可以一起跳高。 不，我不要跳高，我只要粉红色的大象。 于是蚱蜢轻轻一跳，跳上了彩虹。仔仔继续走向远方。仔仔，你去哪儿？树杈上的风筝问道。 我不知道。 你留下来好吗？我们可以一起飞行。 不，我不要飞行，我只要粉红色的大象。 于是风筝摆摆头，和一群鸽子飞走了。仔仔继续走向远方。 仔仔，你去哪儿？ 青苔上的萤火虫问道。 我不知道。 你留下来好吗？我们可以一起点灯笼。 不，我不要点灯笼，我只要粉红色的大象。 于是萤火虫飞到了月亮上，拉下了一条月光做的绳梯。仔仔沿着梯子走进了月亮。仔仔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粉红色的大象问道。 来这里找你。 你留下来好吗？我们可以一起看星星。 不，我不要看星星，我只要…… 只要什么？ 只要继续旅行。 于是银河里的星星铺展开一条小路，粉红色的大象就和仔仔一起继续走向远方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